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4.3摄氏度，预计呢今天白天的天气啊会比较冷，因为云量增多，天气呢将逐渐的转阴，同时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呢也是转差的趋势。白天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5到10公里，对交通出行还影响不大，不过呢到了今天傍晚到夜间，能见度呢会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对交通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要进行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是阴间多云的天气，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5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云量增多，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6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波动，风寒气象指数呢白天是3，会感觉天气比较干冷，夜间的风寒气温指数呢是4，感觉天气比较阴冷。今天云量逐渐增多，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基本退去，只是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一些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西二环路目前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持续到建国门桥。东三环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目前呢，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区一直持续到呼家楼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呢，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其实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吧。 哦， 他说今天我给你们发这个是个真实的事儿 啊， 我亲身经历的。前两天啊，有一送快递的给我送到我们家了，我就说我没有快递啊，快递说就是这地址，名字也没错。 人说我没有买快递，这个能拒收吗？快递说不能拒收。然后那个下午两点左右呢，就没辙呀，就收了。到晚上呢，不知道谁的手机打过来，正好呢我们家孩子就在这儿，把这事儿才给平息了。他说这种事儿以后还会不会再来骚扰我呀？万一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就是不是自己的快递，他收了，然后还非得让你拿。 他本来就没，他人家说了，说我本来就没有快递，他就不想收，但是他说不能拒收，因为名字和地址都是对的。 那他后边呢，他说这个到了晚上不知道谁的手机打过来，正好孩子在家，这事儿平息，他没说明白怎么平息的呀。 我估计应该是还是这快递打的吧，反正就是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吧。我们咱不说后面的事儿啊，就说前面的事儿，我明明没有快递，孩子也没给我寄什么东西，那我一看这东西也不是我的，我能不能拒收？他非说不能拒收，碰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 如果说地址名字也都是正确的，一般来讲人家会让您问问是不是您家里的人给您寄的，您不知道啊，您先收下来。如果说这名字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您就是坚决的不收。要是说地址啊、姓名啊、电话留的全都有，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是在上个月我还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一个小的一个香薰炉，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我绝对没有买过，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 抽奖之类的 活动，抽奖什么信用卡赠送什么的，也没署名，因为是厂家直接就商家直接发给我的，我说这是谁啊，暗恋我给我寄一个这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呢，这个香薰炉就在方明的桌上使着，他就给拿走了。 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啊。所以问问大家吧，我估计因为现在这个快递东西比较多了哈，兴许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您会怎么处理？坚决拒收？那快递员怎么办？那收了万一是弄错了， 对， 总而言之麻烦事还是挺多的啊。 对，我觉得您还是有坚决不收的权利的，你就说这不是我的，让快递公司去想办法，他就自己抛弃扔了。但是这个好比说您承诺了，说这就不是我的，我就不收，快递员肯定得让您签一个字证明您自愿放弃，那他出门扔垃圾桶那是他的事儿。 行吧，好，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碰到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也没有碰到过，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那如果说是电话留错了的话，那确实是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哎呀，你昨天想求一个腌菜坛子，其实这腌菜坛子在我们这儿还真是挺多的，挺好求的，但是你偏偏留错了电话。 得， 你要是真留错了没这电话呢也还好办，你还留成了别人的电话，给人家带来了非常麻烦的事儿。人家也来电话说了，说哎呦你们这错了，天天有人问我要不要腌菜坛子，其实跟我就没关系。那位发错电话的朋友呢也把信息发过来了，怎么惩罚一下您呢？ 嗨， 不，这事儿有的时候你不说他记不住，我们在节目里经常反复的提示啊，您编完信息之后只要是留电话的那种啊，您瞧一眼核对一下到底是不是您自己个儿的电话，因为您自己的这个问题吧能有人给你解决还好，没人给你解决那咱们慢慢解决。您留了别人的电话，你不但是给自己的麻烦没解决，你还给别人添麻烦，那就是麻烦加麻烦了。 检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你就看有的小朋友他这个做作业做完了以后错就在那儿摆着，你要不给他指出来他看多少遍他也看不出来。我觉得这跟咱们今天长大成人以后检查所发送的信息是一个道理，那电话就算是错的，你信不信就真有的人再反复看多少遍他也看不出来。 哎呀，所以我们也是谢谢大家，求求大家啊，就是您一定留一个正确的联系方式。咱们帮帮团的口号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对， 咱别没帮着别人还给别人添麻 麻烦， 这就不合适了啊。 是的， 行，那接着这话茬呢，咱们就来说说大家其他的一些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我要先给这位听众朋友点赞 啊， 为他的想象力点赞 啊。 他想问一下亲爱的帮友们，他有一个那个高压锅 啊 坏了 啊， 他也不想使了，但是他想问一下，就这锅呀还挺着实的，他能不能用它来当涮锅用？ 高压锅涮锅啊？ 就当然他肯定是不扣那阀了。 那 就直接使这锅使了， 这个能耗比较大。您注意没有？咱们外头吃火锅，哪怕就是说咱们那个炭锅，它都是特别薄的铜的，对不对？ 那就是为了热量能够快速的传导。而高压锅虽然它是纯金属的，但是为了能够让它扛住这个压力，外头那一层那是相当相当厚的，您拿它加热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拿砂锅炖肉的效果。 哎， 咱们涮肉吃的就是那一下新鲜。 您担心的这个安全隐患应该没有什么，因为它就是个锅嘛。 对， 但是呢它费气儿， 对， 费燃料是吧。 而且您这它没有那炉子，首先您肯定不能炭火对吧，您一酒精炉搁在那儿弄这么一大一锅，我这您酒精炉也够大的。反正 行，您要非要用它当涮锅呢也没关系，但是呢它有其他的一些弊病吧和劣势啊，您自己斟酌一下啊。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帮着出主意，就这种比较沉的电的啊压力锅，就如果说不打算让它干别的了，他还能干点什么？ 电压力锅， 对，他那盖儿盖不严实 了，对 ，还能干点什么呀？盛点盘子碗当个器皿吧，也就这样了、啊。 正常通电不扣盖儿，就当电热锅使，其实是可以的，对吧？ 煮个什么菜呀、啊？ 对，煮饺子什么的， 做个汤什么的， 这应该问题都不大。 只要是不盖盖儿的， 对， 都行。 煲汤都还行，它那厚啊，你知道，它适合煲汤 啊。反正涮锅的话稍微费点电啊。 对。 好，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思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听众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朋友啊给了他一些葫芦籽儿，有人说这葫芦籽儿呢不能吃，市场上呢也没发现有卖的，想问问这个帮团的朋友们啊，这个葫芦籽儿能干什么使啊？ 葫芦籽儿啊， 他写的是这个一个单立人儿，一个籽。是那个籽儿吗？种的那个种子吗？还是小葫芦啊？ 哦、对，还真是，因为一般咱要叫这个，它实际上这个咱们要是照方言以前的说法来念， 嗯、葫芦仔， 哎，念仔、 啊、 墨鱼仔， 对， 都是小个儿的，要小葫芦。那东西好吃吗？关键是你干嘛非要吃它呢？ 这不人给的吗？你也给说清楚一点啊！您不正听着呢吗？您那到底是那个种的那籽 儿，对， 还是那小葫芦？它能干嘛？它要是不能吃的话，它就是个摆件。 种的籽儿肯定不能吃， 能玩 葫芦籽 是吧？ 你想种葫芦籽儿，要真的那个籽儿是特别小的，小芝麻似的，谁吃它呀？ 可以种出来吃啊。 我种七个葫芦娃， 好吧， 一颗藤上七个瓜。 爷爷，行吧，那个小葫芦籽怎么弄它啊？反正一般我是看到就是有很漂亮的小葫芦籽，就是把它。割青了、 嗯、 原来不是青的吗？ 对对对， 然后慢慢时间长了就把那个皮儿刮掉， 黄的 就变成那个小的那个小葫芦了。 对对对， 就好玩嘛， 好， 是个小摆件， 小手鸟那种东西一般是做、 哎、就是那、嗯、而且那个瓣儿还不能给摘了。 对， 反正我知道的是这些啊。 嗯 嗯，咱们这经常有这个什么转让收藏葫芦的，你也可以给说说 啊这里面应该是有假的，有假的啊、 哦、 行，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 嗯、这个朋友是问什么呢？您是挺节省的，我看这个为您这精神点赞啊！但这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泡过一次蒜的醋，就是已经是腊八醋了，还可以往里再添点蒜接着泡吗？ 啊、 哦，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没什么不可以吧， 就无非就是让那个醋变得更辣一点，是不是？我觉得 对，因为腊八蒜、腊八醋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保质期吗？它。马上他不就是那一个季节吗？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有意思的地儿、 啊、 就您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一般家里头泡完腊八醋腊八蒜以后都是醋先吃没，因为吃饺子的时候你知道都拿这个腊八醋啊直接去蘸着，又点辣味儿也好吃，往往那个蒜很多最后会剩下，您家怎么会醋剩下？ 那不一样，有家爱吃蒜， 真的 啊你像我们家就是醋剩下， 嘿， 蒜先没，这个跟口味是不一样的。 这咱们穿会挺好，我觉得。 那要是说醋剩下了、 啊、 再把蒜新鲜的蒜扔进去。 搁进去。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但就是可能口感不太一样。 而且那个日子口您怎么把握呀？咱们腊八它不就是为了您这天给它泡上，整春节正吃正合适吗？ 嗯，但是一年四季不是都可以泡那个蒜吗？ 那倒是，对、嗯。 行吧，那也问问大家 吧。问问大伙 吧， 能不能 大家啊。 泡二茬啊。 而且就是重点就是口感如何。 口感好不好？ 口感如何啊？ 还好。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个市面上能见到这个产品，但是这位朋友有点担心这东西靠不靠谱。枣加核桃，这个前几年反正陆续开始有这种吃法。 嗯， 这东西干净吗？吃之前我还要不要再去洗一洗啊？你吃过吗？枣加核桃？ 吃过 啊、 嗯、反正它 都写的是开袋即食，就是拿出来直接可以吃、 啊、 但是吧我就觉得 嚼在嘴里头有没有那种泥沙俱下的感觉。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多少你可能都会想一下，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从外面买的一些什么像葡萄干啊、 嗯、对对对， 什么枸杞啊 枸杞，对对对， 那些东西就是、 嗯、 它其实都是写着你可以开袋即食，但是你可能都会像冲一下，对吧、 哦？ 但是问题是，枣加核桃那它没法 冲、 啊，冲 完它就飘了，是吧？ 它没法冲啊， 散了也。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品牌的啊， 嗯， 应该问题不大。 对， 就是外面集市上的那种的，恐怕卫生处理上 悠着点， 相对来说不太靠谱。 嗯， 要不然 以前因为电视节目也去过那些小作坊，知道生产 很不 那个的确卫生环境看着是堪忧。 而且你想啊，大品牌那些它都是机器做的。还有消毒什么的空间，那很多那别的地儿他拿手，那手你是吧， 是 就不能说多了啊。嗯，要不然您还是该买枣然后买核桃，你吃点 家。哎，我也觉得是 分开吃， 单吃其实没什么事儿。 就但如果您有这样的担心的话啊，您就自己买自个儿的，然后自己把它组合在一起。如果您好多人不太介意，那都无所谓。 是， 嗯，家里吃倒是挺好吃的啊。 嗯， 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啊？ 蒜枣加核桃 还有个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没有更奇葩的。 哎，后头这个高大上了，咱们 也转、 嗯、 转转气氛怎么样。 好 啊，这位朋友想问问，这也快过节快放假了嘛，冬天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坐游轮出去旅游啊？咱们的帮友真的是这个经常看大家发来的这些啊，天南海北哪儿都走，出国的、 嗯、 这个坐飞机的，游轮的以前也分享过，但是这个季节冬天其实我是彻底没坐过游轮，我 也没有坐过，我还真没坐过，我老怕晕，但他们说不一点都不晕， 没你 说那个船特别大。 你去北欧那不是游轮是吗？ 那个时间短 哦， 那个就两天，对， 哦、 时间短。 那不算对，游轮是那种就 是 海上巡游，对， 一周至少 每天就日子就都在那上过，吃喝玩乐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在舱内，所以应该不太分季节。 嗯， 但是据我所知呢，冬天应该算是相对于游轮来讲是属于淡季的，因为甲板上冷。 对，游轮因为那个甲板上还有那个游泳池呢。挺好的那种、 啊、 你等冬天去的话这项福利就享受不到了， 就只能在室内了是吧，而且在船上看海什么的可能相对来说时间就短一点、 嗯、 而且就是有的船呢它到了冬季的时候相对淡季的时候它会做维修、 哦、 所以它班次少 保养一下什么的， 它主要班次少了、 嗯 班, 次少 嗯、班次少是不是就意味着会贵一点， 可能会贵一些，对对对、 啊、 嗯，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啊。 我觉得也是看您好一些的公司，他会在就是如果说室外活动比较少了，受天气情况影响，他把室内给你做的丰富一些，多安排点什么这些花车巡游啊，什么那些商品弄得丰富一点啊，然后餐备的高级一点啊什么的、 嗯、 或者有的其实可以那种协调，就是上岸那个时间可以延长一些， 一 哎，对 对 对，对弥补一下大家这方面的缺憾。我觉得 其实去还是挺 可以 挺好的， 对对对， 它不太分季节，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舱里面玩吗，在里面活动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网上团购的物品能退吗？团购的 能够能退 啊，能退， 团购可以，对对对， 就是按团购价退就行了， 只要您看它这个产品上面写着没有说本产品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国家规定必须得七天或者十五天包退包换的那种，有一些产品就是属于只要销售了你打开了就的确不能退了，那些不能参加。如果他没有提前做这个声明，这些您就正常在那走退货程序，按原价退给您就可以，就是按您购买的价钱还给您。我退过， 行， 嗯， 来换个方向啊。这位听众是问大鹏，他说小米手机自带的云储存怎么删除，他老是提示已满。 哦， 这个问题我们听众经常碰到， 经常不光您这一家品牌、 啊、 其他的各个的，您用苹果 iCloud 用那个华为三星各自这些、 嗯、 因为他买了直接默认赠送给您的那个云存储空间不大啊，像小米我不知道是多大，苹果的那个五个 G， 如果您开启了手机的无线自动备份功能，那基本上备份一次这个空间就已经满了。这个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您通过网页版您登录小米云存储的那个空间那个网址，输入您的账户密码，进去以后您看一下哪些文件，我估计恐怕是备份或者照片，这两种占的可能性最大，您把它该保存到本地给它下载下来给它存好，然后如果您不使用这个功能云存储功能啊，您可以在您的手机端上设置把这个功能给关闭，就是既不要自动备份也不要自动上传照片，您自己勤着养着点这个手机自动备份的这个习惯。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云存储它的确挺好，扩展您的空间， 但是有些时候容易有一些这种安全隐患、泄密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本身这厂家自己不会，但是您别忘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黑客，他们真的有事儿没事儿的。因为像现在，这些国际大品牌的这些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都曾经零星的爆出过，有人把某个明星，好比说，这真的是国外那些一线大明星啊，攻克他的那个云存储空间，结果大量的私密照片流出。这些当然我们个人不至于这样了哈、啊、 对， 但是 还好， 对，也多少有些隐患，您还是小心点。我觉得 反正家里有名人大腕大咖的， 哎，对对对对， 这个什么土豪级别的人啊，都要稍微留神点，一般老百姓不至于哈。 对， 不至于、行，我们换一下空间啊，这个说说转让的信息。 好， 今天一节目一开始、迎面袭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很奇葩的问题啊。 嗯， 还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吧。 好，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台足浴盆，是全新的啊，这类产品我们是多次说过，必须得全新才可以转让啊，80块钱，电话是18211178605 18211178605。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躺椅和一个行军床要转让，电话呢是13436481039 13436481039。您拿着这个号去参加交通广播的活动，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啊。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我看啊，这个是9×5心，这您这太别扭了，因为阿拉伯数字汉字混着用，叫95成新吧，95成新的护理床，600块钱，在朝阳区，电话是65088720 65088720。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转让的全新烧烤火锅一体炉，电话是83117220 83117220。这位朋友转让的，您这是得有装修队才能收您这东西。平开门塑钢窗户，全新的，尺寸大小咱们电话再联系，这是得交代清楚了啊。15335485581 15335485581。这位朋友转让一辆日本产的自行车，这东西还有进口的，9成新的赛车啊，400块钱，电话是13521587258 13521587258。 人就真的是籽儿， 籽儿是吧？拍出照片来， 你看拍出照片来了。今儿节目开始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嘛，有听众问那个葫芦籽儿，葫芦籽儿的个头不小，就像瓜子儿似的吧？你看 啊，对对对，比瓜子儿大点儿， 应该就是种子。他说，有人说吃多了什么长包牙， 这是什么？ 谁说的？这肯定不靠谱啊！但是这东西能不能吃啊？不确定。他说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到底能不能吃？有听众都回复了，说不是咱们说那小葫芦、就是葫芦籽儿种那个籽儿，说可以炒着吃，特别香，就跟炒瓜籽儿一样啊。 对， 因为它那个含的油分还挺高的。 没有，这怎么说？这油分特别多哦，对对对， 少吃， 对，含油特别多，所以要少吃哈， 要少吃啊。 哦， 行吧，我们先听听北京榜样。接下来的在听歌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北京榜样，把我们刚才那些问题都想想，看看有些能不能解决，有些你有没有碰到过啊？ 对，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经验。 好。 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居。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

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到了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解决我们头一时段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啊也陆续上来了。今天我们脑洞都大开 就从葫芦籽开始的是吧。 这个对于智力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啊，动脑子嘛、人动脑子这个脑子就不会变老啊。 是 先说葫芦籽的事儿啊。甭管是葫芦什么样的籽儿，您是可以把它炒掉的， 哎， 但是肯定是种不出葫芦娃来了。 对，然后有朋友说了，这个甭信那些什么吃多了葫芦籽儿长包的这些事儿啊，那会儿啊，这个物资也紧张，这东西有啊，你知道，那是好东西、 吓唬小孩的， 哎，不想让孩子一气儿吃太多，所以呢，拿这东西蒙孩子，您别当回事儿啊。 对，而且相信现在您吃可能也就当个嗑瓜子儿似的，是吧？闲聊的时候嗑点儿，也不会说拿它当个什么好物件啊。 但是现在反正有这问题啊，就是这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坚果适当的吃一些可以，但是呢您得注意，您其他三餐里面脂肪类的东西咱们得稍微减点，因为现在咱们营养过剩是普遍的状况、 少吃啊，少吃。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 回馈是吧， 问题啊。关于这个枣加核桃的事儿啊，要不要洗？总结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啊，基本上就是说正规品牌的相对来说好一点，本身你看着就很干净。 对，是。 但是谁也不敢保证。 嗯。 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他有那种心理作用，比如说相对来说很爱干净或者有一点点食物洁癖的人，他可能就接受不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分开了， 单买单吃得了。 单买单吃，你自己组合呗，是不是？ 对。高压锅，有朋友说了，那东西可千万别当涮锅啊！不光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涮锅那个锅帮都矮，因为手老得伸进去涮，那高压锅那么老高啊，手腕就烫着了， 油身烫着、 对，这不行啊。 但是大家有的给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这位听众问的是电的 电高压锅， 电力的高压锅， 对， 就是坏了、盖儿盖不严实了， 对， 能不能当涮锅？好多听众都说的是，就是过去那种老式高压锅，说如果坏了的话，可以用来烙饼， 烙饼 啊，这是可以的啊。 电的烙饼是不是也行啊？烙点小饼， 就是 搁在底儿上。 就是关于厨房的家务事的问题，就是你不要用这种渴望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给不出你什么答案来，80%都是错的。 好吧，好吧， 所以我只能求助大家啊，帮忙团。大家是万能的，主持人真的不是万能的。电的高压锅，电力的高压锅啊，就是如果坏了的话，那还能干点什么？涮锅这事儿我们给否了，是吧 ？pass 掉了，对 啊，那就不能用涮，不能用它来涮锅了，那就只能当它是个锅哈。 快递的事儿吧，说说。 好， 大家给了一堆意见啊。他说我的原则是这样的，不是您订的快递送来的，要是说到了到付，让您付款，那不要。要不要付费，那您就收着。收了以后呢，再找您说您先收了，收完以后找您要钱，那退给您我不要了。总之就是白来的滴滴位都是酸甜的。 就是提钱的事儿啊，就拜拜。 就算了。 因为本来也不是你的嘛。 对。 不提钱呢，也许是谁，是不是谁家里人给寄的，你不知道。 提钱的那个事儿是真有可能是骗局。以前公安咱们报道过这个，说实际上他不大骗，他就是小骗，拿东西明明不是你的，说是您的，让到付20块钱。实际那东西就值5块钱，他压根儿就是进了一个5块钱的东西过来挣您那15块钱。 是，问题是他这20是不多，他这一楼他串七八间， 是 下一个楼他又串七八间，他一天他一点都不少骗。 外地警方逮到过这样的这个不法分子啊。这个另一位朋友说了，说我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拒收，然后呢给人家快递小哥啊签个字，人家也不容易，就证明一下真的不是我的，让人家回去有个交代就行了。 对，所以就是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给什么人或者家里人 寄了什么东西， 对， 最好说一下。 是， 当然有些可能是意外啊 ，surprise， 嗯， 惊喜，但是一般惊喜没有跟你要钱的，都是人都全付好了，直接给您了， 对对对，是， 对吧？所以钱这个事儿应该是一个关键啊，是个标准。 我们这也有特别正能量的事情啊，这位帮友说了，说去年春节前我就接到两盒车厘子。高高兴兴的收了，那过节嘛，有点吃的这挺正常的，不记得可能家里谁买的，结果买回来一看，哎呦，这地址不是我的呀，赶紧照着快递上那电话打了，过一会儿快递员过来了，直着说谢谢，说对不起，刚才是我送错了、 尤其是那种楼牌号特别容易写错哈，单元号什么的，有时候再写不清楚特别容易送错哈。谢谢大家分享啊。 嗯， 关于这个冬天适不适合坐游轮，有听众分享的是可以，而且据说还不错，他说因为人少反而服务很周到，还提醒我们说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下啊，其实我特想只要有人替我上直播我可愿意带着大家出去玩去了， 这种时候你也不要看着我 我指谁呀、我指不上是吗？ 你要有玩的事儿，必须得你带着我，你带着钱你都得带着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问了个小朋友的问题，说我们家小外孙女啊、眼睛上长了个针眼，说挺长时间了一直都不好，想问问帮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治疗针眼，或者哪个医院能够治疗， 哪个医院三甲的啊，咱们这些 看眼睛的首选同仁吗？ 麦粒肿这种情况其实真没必要非得往同仁跑，咱们一般医院的眼科，像您所说的好长时间了啊，我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咱们一般的这种针眼啊，甭管你说是什么上火呀、这个那个的，在家里面两天左右应该能消退，超过两天如果不好，您当时就应该去医院，不应该再拖，因为麦粒肿您别看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眼部的这个疾病，真的置之不理不管有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的、 对，而且您说好长时间了，不知道这个多长时间， 到底多长时间呀、 咱们单位有一个同事，有一个女同事，她也是开始长了个针眼，后来一直不下去、她后来是采取了一个小手术的方法， 就是您到最后是会需要的、 所以您自己看情况吧，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去 正规的三甲医院眼科， 眼科就可以了啊， 挂一个就行、 哎呀，您要是问个耳鼻喉的还好办，因为明天 明儿就来 我们顺便也是一个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会请一位耳鼻喉方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今儿就组织员啊，明儿一并给我们发过来啊。这位求助关于小孙女长针眼的问题的听众的电话我们也说一下吧。 好的， 13520936996，13520936996。虽然我们把您的电话播出了，但是呢就是请您一定就是慎重，因为有可能会有听众给您一些民间的方法，我们绝对不建议用一些民间的 超过两天就别再用这些了啊， 最好还是去医院这个正规就诊医治啊。好，下面又到你专业了， 手机的这个是吧？ 国芳，不是护肤， 哦，护肤啊， 这位网友 这话说着你自己不觉得惭愧吗？ 我一点都不惭愧。国芳问啊，说想问一下晚上啊，护肤的步骤是什么？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说我呢是第一步先用洗面奶清洁，第二步呢用爽肤水清洁，第三步是精华，第四步是晚霜，最后一步是眼霜，最后还有敷面膜，说这个顺序对吗？另外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乳液跟精华是不是基本一样，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就可以了？您这里头有对的有完全不对的、 对，还真是真是。 首先说一下啊，我按照我的规律啊，待会儿再听我们专业人士讲啊。如果你有化妆的习惯，首先第一步要卸妆。 对， 另外呢，如果说白天涂了类似于 BB 霜啊或者是防晒啊，都应该卸妆， 是的， 都用要卸妆油卸妆、然后第二步才是用洗面奶清洁，第三步是爽肤水、这个是没有错的啊，有人用爽肤水，有人用紧肤水，反正都一个意思，然后我呢是用眼霜，眼霜也分精华和非精华、当然咱们说的是比较基础的啊、然后再用脸部精华，然后再用晚霜，当然如果您打算用面膜的话，那么到了眼霜那步之后就可以停，就涂一点眼霜之后就可以敷面膜了。敷完面膜之后清洗之后再用精华乳液和晚霜。你呢？ 挺好挺好，你的这个已经您总结的已经很全面的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谢谢专家指正啊，谢谢专家指正、 刚才方明说这个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咱们把几个点其实跟大家明确一下， 这些顺序您不用硬记，如果您明白您往脸上呼的这堆东西每一步都是干什么的，自然这个顺序您就不会错了。 嗯， 首要的第一点，方明刚才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定切记啊，洗面、洗面奶、洁面这个过程永远不能够代替卸妆啊。女士，如果您上妆了或者使用了 BB 霜或者防晒霜任何这类产品，您切记一定要卸妆，因为洗脸单纯的洗面奶洗再多也卸不下去啊，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卸妆卸干净了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洁面，洁面完了以后呢，用这个爽肤水把皮肤保持一定时间，其实这就是给您抢出一个一两分钟让您涂抹的这个时间，保持脸部是湿润的。它这作用其实没有厂家说的那么邪乎啊，因为我们手不可能那么快，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够有一定轻度保湿作用的水呼在了一个脸上。这个时候眼霜您一定要提前，因为眼霜眼部精华和面霜面部精华相比起来，它的那个分子结构更小，这个是更利于我们眼部细嫩皮肤娇嫩皮肤的吸收的。 嗯， 也是遵循着先精华后霜的顺序。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有一些类型的这个眼霜是不需要配精华的，直接用眼霜就可以。有一些它如果搭配的有同套的精华，您切记一定用精华之后再用眼霜，因为它的那个眼霜有的可能是分子颗粒稍微的大一些，如果直接涂的话吸收不好，容易出现眼部的脂肪粒，这个是要避免的。 这个在买的时候您就要问清楚啊， 商家会告诉您， 因为每个年龄段它所使用的也不太一样，每种材质的也不太一样，有那种啫喱式的，有那种油状的、膏状的，都是不太一样 的、是 的、 在这之后就您看刚才面膜啊，这个面部精华呀、面霜啊，往后去走就可以了。 另外精华跟乳液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 对、 啊， 但是乳液跟面霜，你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根据自己的肤质选择其一。比如说像春夏的时候， 对， 没有那么干燥，那么其实用乳液就可以了啊。 是可以的。 如果说像这个季节，那么我们建议乳液和面霜最好都用。都可以用、 对， 而且干的人 最后一定还是要糊一层那种比较厚重的面霜，油性大一些的。 行，我们这一说是不是就得让您破费了呀？ 嗨，您人家能列出这么多步来，人家 就不 怕 破 费，真的。 行，反正这个我们其实说的还是比较基础的，那还有零碎更多的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忒麻烦了，我们也记不住了。还有听众分析啊，说刚刚那快递是不是可能商家就发错货了呢？ 我就觉得我那个就是。我手头那个我觉得就是发货错了， 但问题是我手欠、 你用的也挺好是吧，你 都 给打开了， 其实也没多好使，它不是什么一特好用的东西， 是， 但是它不是就一好玩嘛，肯定也不贵，我估计那东西在网上卖十块钱到头了。嗯，好，我们来说大家的事儿啊。这位听众问了个手机的问题，老伴手机的问题啊、 说这个 又问到你专业了是吧？我先歇会儿。 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都用的是同一个品牌的手机，但是呢，我的这个呢，三年了，当年是32G 内存的，老伴儿这挺新的，128G。我这惦记着把他这划了过来，就是我想把我的手机卡呀放到老伴儿的手机上，老伴儿的手机卡呢放到我的手机上，请问，您先别请问我，您先请问一下老伴儿，他同意吗？他同意的话啊，我告诉您，这样互换以后，您的担心啊，各自原来手机里的东西呢都不会少。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您手机的通讯录，两个人肯定还是会有各自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单独的朋友啊？那这部分您得需要去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同步软件进行一下两个手机之间信息的迁移，或者您手动重新在对方的手机上输入一下。啊，因为原有的程序这些东西都在，但是通讯录它可不会随着您的那个手机卡过来也就跟着搬过来，您把这个工作自己提前做好就行。 好，我们接着呢来反馈一些大家的问题啊。昨天前天有位听众呢问了个关于应该算是工作的这种赔偿仲裁的问题啊， 哦， 就说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了，餐厅工作了好几年 啊， 然后每年年底呢都会多发一个月工资当奖金，但是今年12月13号突然通知他们说公司亏损，这到月底就解散了，所以你们签的只是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所以呢只给这个月的工资，也没有这一年的奖金了。他就想问一下，那么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一年的奖金能不能要到，怎么要，那么还能不能再来1到3个月的工资赔偿。 哦，您看一下您的当初所签订的那个劳动合同对于年终奖是怎么约定的，好比说在您的这个谈的这个薪水里面啊，规范的合同它会写出来这些薪水，有 多少钱是在平时按月发放的，每个月提留多少，然后是到年底发放的，这个是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写入合同里面。如果说原来啊，他就是老板在效益好的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多发一个月，合同里没有约定，那他现在说不发就不发了，这个没什么错。 行，我就不夸你了，因为你基本上跟我当天说的一样。我们来听一听专业律师是怎么回复这个问题的啊。 哦，昨天已经回答过了是吧？今天是 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自己当时的意见和大家反馈的意见啊。那这个问题我专门问了一下我们的黄兴国律师啊。 好， 我们看到其实是两个方面，首先要确认啊，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解除，而且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但如果是劳动关系，那每工作满一年要至少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而且还要看解除是由谁提出的。另外就是年终奖金的问题啊，如果不是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每年固定发放的这种十三薪的话，那其实我们认为这种奖金还是属于企业用工自主的一部分，今年的经营状况好那就可以发，如果感觉确实是经营比较困难不发，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在这儿呢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又到年底了，年终奖这个话题又是很关键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看啊，年终奖主要分成这么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十三薪啊，每个人都可以拿。第二类就是和自己的工作业绩挂钩的，如果你业绩达标了，我们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年底发放。那第三种就是和整个公司的业绩挂钩，和你个人的完成情况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在这几类当中，那第三类年终奖发与不发的决定权确实是在企业，在老板的手里。 这是我们黄兴国律师用微信语音直接回复给我的，我就放给大家听了啊。虽然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某一位听众提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万一自己或者自家的孩子朋友什么的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帮着出出主意哈，参谋参谋啊。这位听众呢也碰到一个目前来说还不能算是法律问题啊，就是他那个买衣服的事儿，他前两天发过信息， 哦， 我找不着了。你先说点别的。 我说点别的，你找找那条信息啊。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手机也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手机不出汉语拼音了，现在啊微信只能按住说话，别的都不能使，这怎么回事？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方法，这个解决方案，您把您的这个手机微信卸载，然后您再重新装一下啊，您看一看，我估计就应该是它里面有一些小的这个 bug 程序冲突，它没有办法调出系统的这个输入法。如果重装以后还是这样，您看一看您手机里面是本身自己默认的输入法呀，还是您装了第三方的输入法，比如说现在大家常用的像搜狗啊、百度啊等等其他的这些输入方式。如果是这些的话呢，您再把您的那个新装的第三方输入法您把它做一下删除，然后再重新下载，让他们重新匹配一下，基本上啊90%的问题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还不行的话，您看看您的手机是不是有的是那种真的太老了啊，没有做自己手机的系统更新，导致现在匹配出现问题啊。咱们手机上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安全更新，其实都是真实的为了保护我们手机的。因为任何一个操作系统诞生以后，它就会有一段时间逐渐的被发现，哦，有这样那样的漏洞，厂家呢就是通过这些更新来补救这些漏洞。您千万别听网上有一些意见啊，说什么升级完了以后手机速度变慢了，不好使了等等，那些这是双刃剑的另一面，没办法。但您如果不装，您的手机就是会出现很多安全性和兼容性的问题。 凡事都有这个有利有弊啊，双面性，就跟吃栗子的，栗子吃的、 啊、 哎挺好，补肾 啊， 补气，但是吃多了它就上火，是吧？它不舒服， 对， 所以高压锅崩栗子可以崩啊，但是崩完了以后少吃啊。 是， 好，这位听众朋友找到了啊，我们那天说到了，但只是当时他没有留电话 啊。 他是说呀、啊，他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都挺长时间过去了，在一家服装专卖店啊买了一件衬衫，是全款的，当时是预付的，预付的就是全款。然后等到那个店里调货，那么整个 衣服来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上面都是毛毛，他说不行，我要去退货，但是店员不同意。可是他的钱已经交了，他衣服也没拿。后来呢，他去工商申请，没有什么结果，就想请帮友们啊，能不能想一些公平合理的办法来解决此事。公平合理前提是啊， 熬一熬，熬到明年315。 当时我们好像也是说的，要是赶上315，估计就好办点。现在其实也可以打消费维权电话， 对， 但是那个电话确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打。那么能不能帮到您这个忙，也不太好说，因为这事儿搁那儿就不是一大事儿，这是一太普通的小事儿了。 但是原则上来讲，衬衫如果说您也都没有穿，当场就拒收的话，这个没有道理不给您退货。 对啊，就算我们都拿到家了，7天之后如果没有问题，都可以无条件退款退货。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这么矫情啊？公平合理。如果想公平合理的话呢，首先就还应该是商量呗，洽谈。那实在不行，你说为这衬衫走一法律程序，真走法律程序，您肯定能赢，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 是吧？ 这个 您肯定没问题， 这个要求不过分。 啊、对，但是就是划得来划不来，您犯得上跟他着这么大急，那您要就是说想将维权坚持到底，那您就告他，可以告他，这事没有什么问题啊。 取证，因为像您都是跟商家当面拒收的嘛，我都没有说超过什么7天15天的这个三包的这个权限。这个真是没什么理由可 说。你别说它上面全是毛毛，它就是没有毛毛， 我就 不 喜欢 了。 对 呀、 啊，他也得给 退、啊。但是前提有一点啊，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人家有没有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是 特价，对， 或者是什么 不 能退换货？你老交了钱，不管有什么毛病，你都不能退换，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 如果有这个， 如果提前有约定，另说啊。 所以您再看一下啊，电话是13522338846，13522338846。我就觉得我今天脑子都不够使， 嗨，让大家那就多调动大家的智慧啊， 必须的啊。 这位朋友有个问题，他说我们家呀是老式的那种缝纫机，那我理解就是脚踩式的那种，他说不能用了，不知道哪儿还有能修这种缝纫机的。 我也想知道 特老式的缝纫机现在真的 这个需求啊， 但是真的不容易修了，我跟你说。 好吧，那么说到这个